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波耶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耶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波耶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波耶波羅蜜多咒，即是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诃。請大家放掌。好了，各位，今晚咧係繼續講心經。咁啊，琴日咧有居士問，佢話：如果我成日誦心經咧，會唔會得到觀音菩薩嘅感應啊？會唔會觀音菩誒會唔會得到佛菩薩嘅感應啊？咁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如果你成日誦金剛經咧，你嘅心慢慢變咗個妄念少咗，你嘅心好澄清喺清淨之中，你嘅心同菩薩嘅心更加接近。咁所以你所有一切求嘅嘢咧，好容易就實現嘅。但係當你唔係喺寧靜裏邊，當落好多妄想嘅時候咧，你求菩薩嘅時候個心係好亂嘅。所以如果你是了解了心經，你時常修空觀，觀一切法空，那你的心裏面從菩薩的吸心很容易相應，所以有求必應就是坐在你的心裏面，心夠不夠清淨，你心清淨，每一句每一個咒，每一句觀心經裏面的每一句文字都能夠帶動你和菩薩的心相應的。所以你不用擔心說，哦，我如果念心經的時候，我花咁多時間去研讀佢，咁不如誦心經啦，唔使知道個義理啦。你知道個義理更能夠令你清淨。好啦，嗱，今晚我哋繼續講咯。人生點解為什麼有痛苦呢？因為有慾。所以有啲人話信佛係咪無慾㗎？信佛點會無慾啊？慾係咩啊？慾是一個目標嚟啫嘛，係你追求嘅嘢嚟啫嘛。你信佛，你要成佛，你都係追求成佛，你都係有慾啊。你想生西方極樂世界，你都係有慾啊，點會無慾噶？但係慾咧有三種，一種係惡慾，一種係善慾，一種係叫淨慾。惡慾大家都知啦，惡慾係追求五慾：財色名食睡。貪嗔痴慢疑惡見，我見邊見，見取見，戒見，邪見。第三咧，你六根烹緣六塵，生六色執受愛喜喜樂喜受。 六根烹然六尘，大家知道点解啦？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烹然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嗰啲你要识噶啦，因为呢几晚都讲，完全时常要提及六根、六尘、六色、五蕴吓。咁你呢啲系恶欲嚟噶噃，呢啲欲唔应该有嘅。你有呢啲恶欲，人点会有痛苦咧？因为你有呢啲欲，呢啲欲会带动你起念头。尤其是呢啲欲，如果有呢個境界咧，會帶動你牽引你嘅煩惱出，煩惱出嘅時候，令到你作業，作業會受報。又有善欲嘅噃，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但係佢冇修觀一切法空，佢仲有我執，仲有法執，即係話咧，有其他嘅宗教，有啲人話所有宗教都係勸人為善嘅啦。有些人話：使唔使一定要信佛教啊？我基督教我都係勸人為善噶，好多其他教都勸為人善，勸人為善噶。你淨係做善事止惡，如果你冇修空觀，冇空掉自己嘅我執，冇空掉法執咧，你尚且有我，尚且有我咧，脱離唔到生死。但係如果你有個善慾，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咧。當你呢一世完結嘅時候咧，你會帶住你嘅善行、你嘅善業咧，升到更高嘅境界，天人啊，或者去到四周裏邊嘅北區盧州啊，你活嘅壽命一千歲，你只會有快樂，你冇痛苦。所以北區盧州嘅人就只有快樂冇痛苦。我哋喺南禪部洲就有痛苦，又有啲短暫嘅快樂。咁你去到某一個地方，你去到個天界嗰度更加。其樂無窮啦，全部係享福嘅。但係當你個福享盡嘅時候咧，你又要輪轉喺三界六道裏邊啦。咁所以善慾係有，但係唔夠境嘅。所以有啲佛教嘅社團，佢全部係強調做善事嘅啫。我要起老人院，我又喺醫院，我做義工，全部係善事。佢冇強調修行嘅。佢咁就唔係一個正慾啦。佢將來嘅報咧就係人天嘅福報，人天嘅福報係唔夠境嘅。咁啊，當然善慾好過惡慾啦。如果你有惡慾就好慘啦，你將來會流轉生死之中。通常人就係咁嘅。當佢呢一世佢了解到佛法，佢行善積德，但係佢冇修行，佢冇。去除我相、人相、眾生相、者相、受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佢冇破我執、冇法執，佢不斷咁修行，咁下一生，尤其是佢布施得多啊，佢下一生咧會成為一個好財富好多嘅人，或者佢成日放生咧，佢健康財富佢都有嘅。咁當佢健康財富都有，尤其是財富有嘅時候咧，佢會惹來好多其他嘅煩惱啦。哇！呢～億萬富翁，萬萬富翁。當我有好多錢嘅時候咧，有好多人會親近佢，有好多人會令到佢作惡，或者佢會耳濡目染咧，染俾其他嘅億萬富翁咧，令到佢貪嗔痴殺盜淫妄都做。因為當你有名有利嘅時候咧，就好多追求名利啊，或者係想喺名利裏邊貪求咗啲嘢嘅時候咧，佢自然會揾你，佢會令到你犯罪嘅。會令到你作惡嘅，你容易犯罪作惡，所以通常呢一世裏邊好享受好好嘅，億億萬萬千千萬萬嗰啲咧，好危險，非常之危險。以前白居易，唐朝嘅白居易參鳥巢禅師，鳥巢禅師呢位禅師咧就好奇怪嘅，佢喺一棵好巨型嘅大樹上邊咧。打坐嘅，有個小屋，鳥巢禅師喺樹上面打坐。咁啊，白居易同鳥巢禅師就好熟噶嘛。咁啊，白居易去到鳥巢禅師嗰個寺院嘅時候，嗰度咧嗰啲侍者話：禅師喺樹上打坐，咁啊走去拜訪禅師咯。咁呢個白居易咧，中意同禅師交換啲禅偈噶嘛。佢話：禅師。你在上面打坐很危險喔、啊、為什麼危險啊在高樹上面打坐起碼都十幾二十尺啦一不小心一中下來最少都受傷啦中斷條頸還會死亡很危險喔、啊、禪師你在上面打坐很危險喔、 咁啊，鳥巢禪師點講咧？就白太守危險嗰個唔係我，危險嗰個係你啊！呢大家知唔知個意思啊？因為白太守做官噶嘛，做官危險。你睇下而家做官危唔危險？你個官越大，你越危險；你嘅錢越多，你越容易作惡。所以追求名利嘅朋友，唔好再追求名利啦。追求咩啊？追求心靈大自在嘅解脱，追求去除一切煩惱，追求廣度一切眾生，追求滅除煩惱，學法門，成佛道。嗰個先係究竟嘅正欲啦。嗱，呢個正欲，你要有欲先得噶嘛。你冇欲，你點可以成佛啦？但係呢個係正欲，願證悟無上正等正覺嘅欲，願離苦得樂，超脱生死嘅欲，願斷一切惡，修一世前，度一切眾嘅欲，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呢個就正欲。所以信佛唔係無欲嘅噃。如果我哋用現代嘅言語解釋，人生冇目標點得啊？人生萬無目標啊！我哋呢一生嘅目標，呢一世嘅目標咧，就係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斷一切惡，修一切善，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咁你唔會虛負此生。就算你呢一生唔成功，你要種下呢個因啊，生生世世咁修行。咁如果你係想話我唔再輪迴下一世啦，我以一個方便嘅法門，成阿彌陀佛嘅願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又可以喎。你仍然有業力喎，但係你有信願行具足，跟住阿彌陀佛嘅修釋迦牟尼佛所叫我哋修持嘅阿彌陀佛嘅方法，信願行具足，臨終一心不亂，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大業而往生。喺嗰度咧未成佛嘅喎，喺嗰度咧即係入學，入去嗰間學校繼續修持。咁你就要專攻念佛法門，專係念佛啦。所以最好係禅靜雙修，一方面咧又念佛，一方面咧就係靜坐。點解要禅靜雙修啊？因為我哋喺佛門幾十年咧，發覺咧有好多居士咧念佛二三十年咧，個我執仲係好重嘅，仲係自私自利嘅，仲係處理唔到煩惱嘅。因為點解啊？佢唔修心，佢唔坐禅啊，坐禅即係修心啫嘛。所以你一方面念佛，一方面咧就修。如果你係修如來禅嘅，你修九心住，點樣去靜坐？點樣用安波守意嘅方法？點樣去內觀？點樣去安住、靜住、近住、調順、直靜、最直直靜？跟住瑜伽師地論嘅九種方法，安立你個所緣境，逐啲逐啲修行，去到未到地定，去到欲界定。一方面參禅，一方面念佛。你就可以保你嘅念佛咧，你會更加清淨。所以千祈唔好排斥禪宗喎，會走火入魔噶。咁容易走火入魔咩？你道高一尺先到魔高一丈啊嘛。呢個魔唔係外來個魔，係你自己嘅心魔。你自己魔你自己嘅啫，唔係外來個魔。因為你念佛唔會有外來個魔魔你嘅。你修參禪嘅時候咧，你參得對係冇魔嘅。啊，所以大家唔好。怕咗參，唔好怕咗參禪靜坐啦。人點解痛苦咧？又靜慾啦。咁我哋有慾咧，咁我哋就問啦。咁我哋個慾係點？愛慾係點樣產生嘅？愛慾係因為眾生嘅心色攀緣外境而產生嘅。我呢兩晚從昨晚開始就講咩啊？我而家講邊句啊？大家知唔知道我哋而家講《心經》講邊句啊？唔知啊？我講到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講呢句説話係最重要嘅。我要不斷喺五蕴裏邊徘徊，喺色法裏邊徘徊，喺心法裏邊徘徊，喺六塵六根六色十八界裏邊徘徊，喺白色心王裏邊徘徊，喺心所裏邊徘徊，喺唯識裏邊徘徊。點解？反反覆覆啊！因為你唔明白五蕴，你係唔會明白心經嘅。如果你明白咗五蕴咧，我後邊嗰啲你就好容易明白噶啦。你必須要打破呢個迷團，你明白五蕴，所以你必須要按住你嘅內心啊！我要了解咩叫做五蕴。我隨時講出色受想行識，咩叫色？咩叫受想行識？你連五蕴都唔通嘅咧，你就 我就話啦，我琴晚咪講咯。如果我琴晚講嘅五運你一啲不通嘅，你亦都冇興趣聽五運嘅咧，你下一晚就唔使嚟嘅，你嘥時間嘅啫。咁結果唔係啊，你完全明白五運點解啊？嗱，眾生心識攀緣外境，佢係用咩攀緣嘅？你有眼噶嘛？眼就攀緣色啦。當你眼攀緣色物質嘅時候咧，你自然會產生咩？當你根對境嘅時候，你產生咩啊？大聲啲啦！產生咩啊？產生色啊嘛！嗱，你記住三件事喎：根、塵、色。根就自己個根啦，當佢係中，當佢係中間啦。塵就係外境，就係外境。外境係塵啊嘛。呢個塵字咧，就係外邊個境界，咁外邊有塵噶嘛。但係中國人就將呢個係塵世，塵世就係咁解啦。就外邊個境界叫做塵。亦都有塵，亦都有啲咩嘅咧？係有煩惱嘅意義喺度嘅，所以你蒙塵即係煩惱咁解，即係好似呢個柴靈玉和尚，我有明珠一攞，久被塵爐封鎖啊嘛。如今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啊嘛。所以愛塵，你六根你自己嘅六根咧，執著咗六塵，當時就產生六色。六根唔同六塵接觸，你又唔會產生綠色嘅喎。六根同六塵接觸嘅時候咧，你冇作意觸受想思，即係話你冇留意咧，亦都唔會產生綠色嘅喎。即係我而家見到你，我唔知見到我當時我諗咗第二樣嘢嘅，我唔會產生見到你嗰個顏色嘅喎。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嘅喎。因為你產生色嘅時候，你必須要專注嘅。你一專注咧，就有色啦。你唔專注就冇色，所以你嘅色咧係代表你嘅心嘅意識裏面起。咁有啲人問我點解要知道呢啲嘢啊？因為你要破除你嘅煩惱，你要揾到你嘅煩惱賊咧，你要了解你嘅賊先得噶嘛。嗰個賊入屋偷你啲嘢，你又唔知邊個，你又冇 camera， 你又唔知原盤你個法，你咩嘢原因？你個窗點解打開咗？你個門點解打開咗？你個賊點解入嚟嘅？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必須要知道你賊嘅來源喺邊度。你知道你嘅心識嘅來源喺邊度，你仲要滅佢啦。你捉咗個賊，仲要綁住佢，仲要滅掉佢啊嘛。呢個係煩惱賊啊嘛。咁所以心識係攀緣外境先係會產生色嘅。六根六塵就叫做十二入，叫做十二入。加埋綠色咧，就叫十八界啦。我哋入眾生，你同我係活喺十八界裏邊嘅。淨係呢一幅 PowerPoint 呢個 slide 咧，你慢慢去追尋咧，你會悟到好多啟示出嚟嘅。除非你對佢冇興趣。如果以一個公司，琴晚有人問啊嘛，佛學點樣佛教點樣活學活用噶？我而家做生意，咁我學佛用有咩好處啊？我哋不如就以一間公司嚟做一個譬喻啊！如果你係一間公司嚟做一個譬喻，眼耳鼻舌身係咩啊？係咩啊？係間公司嘅 sales 啊，喺前邊嘅 sales 個 front end salesman and sales lady，they are interacting with the outside world，interacting with the customers。即係話嗰六根咧，從外界接觸，同好多顧客接觸噶嘛。你個眼耳鼻舌身係從外界接觸噶嘛。好啦，眼耳鼻舌身同外界接觸，個意係咩啊？意咧，梵文咧嗰個叫做 mano，m-a-n-o， 啊 mano 咧就係嗰個經理嚟嘅。呢個經理好大能力嘅，佢統領曬呢啲 sales。又可以控制呢啲 sales， 每一個 sales 賣咩嘢佢都知道嘅。佢仲能夠走翻去 office 裏邊拎啲 file 出嚟，你邊個顧客，你做得幾多生意，佢可以追憶過去，佢就可以預知未來。嗱，你聽日要做啲嘅，你聽日要其實最多客仔，你而家咧，你呢個星期咧做得唔夠，下個星期做好啲。咁呢個意念咧就係嗰個經理，這個經理。那個意念很猛烈的，這個意念就是，如果我們做譬如，就帶動你上天堂落地獄都是他。那些銷售聽過 個經理的意思的嘛。所以我們如果搞定個經理，就搞定那些銷售的了。你搞不搞定個經理？那個經理很狡猾的，又可以很慈悲的，又可以很惡的。這個就是個意念呢，就是在你腦裡面的經理來的，是你自己啊，叫做 Mano， 他的名字呢，他的名字叫 Mano。 那除了 Mano 間公司，除了有 sales， 除了有經理，還有什麼？還有老闆的嘛，董事啊， shareholder 啊，持股人啊。那些持股人是什麼？那個持股人就是個末來式啊。末來式梵文叫做什麼？ Manas 叫做末羅。這個末來式是什麼呢？我理你的 sales 怎樣請人，我理你的 manager 怎樣，你為我賺錢就行了，我只是看盤數而已，我請你回來你就要跟我賺錢，我是我的，我是顧著我執很強的，我不賺錢我炒你魷魚，我完全是為我自己的。有多少個，有多少個董事啊，全部跟職員分的，跟那些 sales 分的，跟那些經理分的，他為自己而已。當然有些董事就不是的，但是我們現在譬如嘛，你的末來式第七式呢，就是什麼？就由如果公司裡面的董事啊。那除了這些之外呢，你的 sales，你的經理，還有你的董事，還有一些什麼？還有這個董事還有什麼？還有整個公司的系統能夠儲蓄現在的資料、未來的資料，能夠 projection、 do estimate、 做 financial statement、 做所有公司的、那個意念、那個體系，那間公司成功失敗，有所有它的業績，這個是什麼？這個就是你裡面的阿賴耶式儲存在這裡，你的公司所有的帳戶啊、個系統啊，你每一個人都是一間公司。你一間公司成不成功呢？你是一個貪污的公司，你是一個專門害人的公司，你是一個回饋社會的公司，你是一個蒸蒸日上的公司，你這個是日日破產的公司，是由你自己作主的。那你明白嗎？六根六塵六色啊，六根六塵六色，釋迦牟尼佛為三種人講佛法的。為什麼我們講五蘊，一時就講十八戒，一時就講唯識，一時就講五蘊啊？因為釋迦牟尼佛對三種人講佛法，對一種迷於心的人，他就講五蘊；迷於色的人呢，他就講六根六塵；迷於心又迷於色的人呢，他就講八色，講十八戒。他是看你的智慧，看你的背景，看你迷於哪樣跟你講的嘛。講來講去都是那樣東西，講來講去都是什麼？都是你的心。但是他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你的心。那你聽到這裡，你會不會發覺佛教的偉大，佛教的智慧是沒什麼其他的學術學問可以比得到的，除非你是不研習的。 你在哪裡？道德經、老子道德經，或者孔子儒教，通常是講世間法。這裡是世間和出世間法都講到的。好了，那我又將五蘊了，將它十八戒帶動回五蘊的關係了。五蘊是色受想行識，色就是一切物質的境界，受想行識就是精神的境界，就是色就是色法，受想行識就是心法。色法就是現象，受想行識就是什麼呢？是它的本體，是它 的精神界。人 不過是精神和現象而已。受想行，受想行呢，是他的思維過程，是啲 sales 同埋嗰個經理同埋啲董事，佢哋係同外界嘅接觸嘅過程。而色呢，就係 將呢個精神界同埋色界所作嘅一切業力歸納埋一個總相嚟講，而呢個總相咧就投胎嘅主體啦。咁佛經所嘅五蕴咧，就同你講物質現象同埋死後同埋生前，整個宇宙嘅生命來源，整個宇宙嘅來去，就喺五蕴裏邊嘅啫。如果你能夠照見啲五蕴係空嘅咧，你就空掉一切啦。但係呢個照見唔係就咁識文字叫照見喎。觀世音法師，我而家識啊，我而家照見五蕴皆空啦。我而家就係已經成佛啦。你只係知道文字，你只係知道文字，你仲未有觀照。所謂觀照，你仲冇你時常去諗佢，將佢納入你嘅思維裏邊。如果你將呢一樣嘅空義納入你嘅思維兩面裏邊，每一個念都係空嘅咧，咁你就喺度觀照緊啦。即係我哋習慣緊呢樣嘢。所以我琴日講，愛因斯坦講咧，冇天才嘅。天才是一條不斷自我的訓練，就算有天才，即是你以往的業力，你還要加現在的訓練，你訓練到你時常地訓練到你這樣去觀察你的五蕴，那你的塵慢慢沒有了，慢慢沒有的時候，你的自性的清淨性就顯露了。當你清淨性顯露的時候，你的心和觀音菩薩的心連在一起，那你求什麼都有啦。咁你中意求噶嘛？咁不如我而家話俾你聽，你好好地念心經啦，日日念心經，你自然會求到噶啦。因為你嘅心同觀音菩薩嘅神通會感應到啊嘛。嗱，受前五識同埋意識俱生，作意觸境就生苦樂，不苦不樂。當你嘅受有作用嘅時候，而產生苦樂不苦不樂咧，你就係妄緊噶啦，你就係在於妄之中嘅，即係假嘢嚟噶啦。嗰啲係冚唪唥你自己執着咗你嘅苦樂同不苦不樂。咁你執着咗苦樂同不苦不樂啫，你仲會分析好多樣嘢噶。你仲會有經文裏邊佛經裏邊講嘅説話，名為先故想，想為先故說。你一切的概念呢，在個腦裏面你才有得想的。如果你永遠沒有見過花， 你怎麼想過花？你永遠沒有見過水，你怎麼想水？即是說一切的名言概念呢，是你自世以來或者宿世就是儲存在這裡，有這個名言概念你才有個思想的嘛。有了個思想你才有講話的嘛。所以講話是最粗的，有了思想你才會講話的嘛。咁如果你個想嘅概念咧，就將你所有思想嘅名言啊、以前嘅概念、現在嘅概念，全部咧加埋一齊，再走入個行嗰度咧，你會分析，你會追憶，你會審思，你會決定，你會動法，咁就做出你會做嘅惡業或者善業或者不善不惡業。咁你做咗呢樣嘢之外咧，佢邊樣帶動佢？你做呢樣嘢咧，仲有你個我執末羅式。去執住呢個我相放唔下，放唔下呢個我相，而做咗係自私自利嘅嘢，人我是非嘅嘢，對己有益，對別人有害嘅嘢，咁呢個末羅式啦。咁當你個阿你呢樣住整個咧，儲存喺你個阿賴耶識裏邊咧，成為你嘅儲存嘅能量。所以你每一個念頭都有能量噶。你圍繞我諗，而家諗啲衰嘢，我冇做到啊，我冇事啊。當你一個念頭呢， every thought produces energy, not just action, not just speech. Your latent thought produces energy. 即係話你諗就已經唔掂㗎啦。你成日飲淫呢，你就始終行淫；你時常飲諗貪，你就始終諗貪；你時常妒忌，你就始終妒忌。所以你留意你個念頭啊，禪宗係點樣啊？觀念啊！人點識留意自己嘅念頭嘅？當你打開你嘅 Internet Explorer 嘅時候，當你睇 YouTube 嘅時候，當你睇其他嘅網絡嘅時候，你個念頭係唔係你嚟嘅？係你嘅業力帶動嘅。你係會睇你中意睇嘅嘢，即係我舉個例嘅啫，係咪？ 其實當你睇嘅嘢嘅時候咧，每一個念頭儲藏緊喺呢個安乃耶識嘅，都係唔好嘅念頭啊！你睇嘅係暴力，你睇嘅係色情，你睇嘅係一切唔好睇嘅嘢，你以為睇佢就算咩？每一個念頭都喺呢個安乃耶識裏面種落個種子嘅。相反嚟講，你時常觀念我點樣學觀音菩薩嘅大慈大悲？這個念頭就係個好念頭啦。我怎樣樣去回饋社會呢？我怎樣去孝順我的爸爸、孝順我的媽媽？我怎樣愛護我的弟妹？我怎樣對我的家婆要更加好啲呢？我怎樣要更加要改善我的生活呢？我怎樣點？每一個念頭，這個念頭你不要看輕它，這個念頭會帶動你去到改善。所以你是你自己生命的主人，你創造你自己的生命，你創造你自己的前途，你自己毀你自己的前途，全部是你一手自己造成的。你小氣又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大量又是你自己造成的，沒得怨人的。你不要怨你爸爸媽媽，你不要怨佛，不要怨菩薩，不要怨神，你是怨你不識咯。現在識了嘛，你現在知道了，原來每一個念頭都這麼重要的，你就從念頭改起了。是從印光大師講啊，修行從咩啊？從咩啊？不如有個人舉手。印光大師講句説話，修行從咩啊？有個起字嘅，起心動念啊嘛。修行係在喺個起心動念，唔係你做出嚟俾人睇嘅，係你每一個念頭。呢樣嘢好合科學化嘅喎。如果我係做 sales 嘅，我係做房地產買賣嘅，我係賣車嘅，我係賣某一樣嘢嘅。我今日要賣幾多部車？我一定要做到呢樣嘢。我今日要打幾多個電話？我今日唔會懶惰噶啦，我今日唔會頹喪噶啦。我要好積極咁打十個電話。我要將我個電話簿拎出嚟，我要話俾佢聽，而家有啲咩新車？我要打100个电话，我100个电话裏邊我要做啲咩嘢？你係用念頭推動你嘅行動，推動你嘅行動就增加你嘅 sales 啊嘛。所以做 sales 嘅人咧，個 self motivation 好緊要噶。做 sales 嘅人咧，佢個自信心係從佢嘅念頭裏邊增強嘅。如果佢刷牙嘅時候整張紙喺度，今日我一定要打20个电话，我要打到個電話咧，我約見一個客，我唔會坐喺度喺度等電話，我唔會坐喺度睇報紙，我唔會坐喺度發牛痘。全部是你自己做出來的嘛，尤其是做 sales， 你沒有 motivation 怎麼做 sales？ 所以佛法啊，可以教人做生意的。所以如果你說你有一間公司，你說觀誠法師，你可不可以上我的公司教我的 sales 啊？我可以，我可以教他怎麼 self motivation， 怎麼去念頭增加他的 sales， 怎麼去增加他的自信心，而令到他的業績加強。 Marketing 裏面有個 self motivation 噶嘛，唔好講咁多呢啲嘢啦。呢啲咧講，咁你琴晚有個人問呢樣嘢啊嘛，你話可唔可以活學活用佛法啊？六道波羅蜜就活學活用佛法咯。六道波羅蜜係邊六道啊？唔好還翻俾我，我話咗俾你聽，三晚提咗幾十次啦，邊個咩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啊嘛。如果你數唔到嘅時候咧，你不合格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野是六道波羅蜜，波野波羅蜜多嘛，六個方法帶動你去到圓滿的究竟彼岸。那你又問了，昨晚有個人問嘛，這件事可不可以在人的生活裡面有沒有用啊？我現在告訴你，你做生意就有用了。第一件事，做生意布施，怎麼學布施啊？如果你間公司時常係諗住只係利益我自己嘅股東嘅啫，我利益我係老闆，我利益我啫。你哋班 sales 咁，你同我做嘢啫嘛。你啲顧客，我如果有啲嘅人做嘢係咁噶，你問佢你要賺幾多錢啊？我要賺得你越多越好。個個都係為自己噶嘛，但係你間公司唔係，你間公司係報私嘅，點報私啊？我要用最好的東西布施給我員工，給嘛，布施就是給嘛。 I give the best to my salesman， 我最後回饋社會， 我呢個公司咧，雖然我哋係賺錢，但係我賺到一切咧，我好講究大眾嘅利益嘅。我呢個利益咧就係我對於社會咧，我係唔會剝削社會，我唔會剝削員工嘅。我越剝削員工，我越剝削社會咧，我就越失敗。我係同社會並肩而進嘅，所以我不斷咁布施嘅。我布施不單止被布，令到每一個顧客。我都賦予，我都幫助佢，我要俾個 service 去報施佢，我要俾我最好嘅嘢俾個顧客，我唔會騙我顧客嘅。我對我嘅員工，我好愛護，我報施俾啲員工，最後我要將我所賺到嘅錢，我要回饋社會，咁呢個就最好嘅。呢間公司會唔會失敗啊？我唔相信呢間公司會失敗，自私自利嘅公司會失敗，剝削員工嘅公司會失敗，唔懂得回饋社會，即係向社會攞嘅公司會失敗。這個就是布施了嘛，你越施出得多越收入越多。地藏經怎麼說？捨一得萬報嘛，你捨一啊，你一萬報啊。這個我不要講，我不要講那麼詳細了，你問我這些我可以講成萬的，只是講這些六道波羅蜜 How to apply， 怎樣以六道波羅蜜增加你公司的業績，可以講一萬的。我而家講少少啦，布施啦，咁持戒咧，我點樣用持戒嚟增加我公司嘅業績啊？持戒點解啊？持戒係守規矩啊！你啲員工一開工嘅時候點啊？打開張報紙飲杯茶，朝頭早九點鐘翻工嘅時候咧，第一件事沖咖啡，第二件事咧沖完咖啡咧去廁所踎廁所啊踎二十分鐘，沖杯咖啡又十分鐘，跟住翻到嚟咧摸一摸望一望抹下張台就至到十點鐘啦。嗰啲係咩規矩啊？啲員工你自己係咪咁噶？你做員工有員工嘅規矩啊嘛，你要遵守時間，你要知道公司嘅規矩，你要做出嚟咧係完全間公司都冇戒律嘅，你間公司乜都得嘅。你自己咧，你自己係經理，你係十一點鐘先係翻工，啲員工梗係十點鐘啦，你都未到，你仲懶過嗰啲員工，咁你點邊有戒律啊？我記得我好記得咧，有一個居士咧，好多年前帶一個仔嚟揾我，佢話我個仔咧而家讀十二班啦，下一年咧就考大學啦，但係我仔嘅成績好差啊，都唔知點搞。你觀靈法師可唔可以同佢傾下偈？呢一兩年好重要嘅，可唔可以睇到佢勤力啲讀書啊？咁後來我話好，咁我又同佢，我又好中意都同啲年青人傾偈嘅。咁我話好，我單獨同佢傾偈啊咁。咁我話即係一路傾落嚟咧，點解咧？點解話佢咁懶惰咧？佢點講咧？佢話媽咪啊，成日要我好勤力。佢三點鐘先起身嘅，夜晚晏晝睇電視啊，睇到成四五點。佢自己啊懶到死啊，要我勤力。啲仔女服唔服你啊？你都冇戒律嘅，你冇戒律就係要仔女有戒律啊。但我又唔敢同佢先生講，我驚佢離婚喎。你老婆啊，唔得啊！晏晝三點鐘先起身，又失眠。朝頭早六點鐘先開始瞓覺，晚晚係睇電視，全部顛倒曬嘅，冇有冇戒律啊？冇戒律噶嘛。好啦，我唔講咁多呢啲啦。我一路咁講落去咧，就係唔停噶啦。咁我先係話俾你聽，你係可以用佛法喺日常生活裏邊活學活用，佛法可以帶動你任何一切事都成功。不過你冇融會貫通啫嘛，你有融會貫通。你就可以佛法的目的能夠你活得更加快樂，更加身心清淨。好了，那這裡就再講第二了。那麼眾生的六根怎樣烹緣外境作業受報呢？那我們知道我們的五運是色受想行識八色啦。八色，我們有八色是什麼意思？就是說我們有八個意識喺度嘅喎，眼耳鼻舌身末羅色同埋阿賴耶色 ，the eight consciousnesses， 即係八種你自己嘅心識，你有呢個心識嘅喎。你有呢個心識咧，我叫心王。你一有呢啲心識咧，就自然有其他嘅心所帶動你嘅。 嗰啲心所就係個神子，有王一定有神噶嘛，有神子。咁當你嘅色受想行識同外界接觸嘅時候，自然咧就有呢啲大神咧去幫助佢作善作惡噶啦。咁呢啲煩惱有貪嗔痴慢疑惡見咧，除煩惱、憤恨、福惱、疾、嬌喘、狂、無慚無愧、掉舉、昏沉、不信、懈怠、放日、失念、散亂、不正知，亦都有善噶喎。當你呢啲意念出嘅時候，唔係一味係惡嘅，有善嘅喎，有信、慚愧、無貪、無嗔、無痴、精進、安、不放日、捨不害。即係話咧，當你五蕴同外界接觸嘅時候咧，又有善又有惡，但係善多惡多啊，惡多嘅。你睇下佢煩惱多過善嘅，善只係十一種啫，煩惱幾多啊？廿幾種煩惱嘅。所以你壞嘅神子幫你作惡係多過你好嘅神子。即是说在你的心里面坏的东西是多过你的好的东西的。那你怎会不会做坏东西啊？除非你真的自己的训练得好。那你有了这些这样的心所互动，通过身口意，通过你的身，身可以做什么呀？身做行动嘛，通过你的行为，通过你的口的口业，通过你的意念，就做出恶业、善业和正业。恶业入三恶道，善业三善道，正业入圣道。咁你喜欢选择，你喜欢选择咩嘢？你喜欢选择走去三恶道啊？呢个系你自己嘅选择嚟嘅喎。所以你留意你的身、你的口、你的意，你身可以怎么样？杀生、偷盗、邪淫；口呢，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呢，贪嗔痴。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身口意三业啊，全部带动你作恶的。好了，讲到这里呢，就是一些，如果我们讲俗话呢，就是一些普通个个都知道的东西，但是这些知道的时常要告诉你听的，最基本的这些。既然是这样了，我们又要重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学心经啊？我哋学佛嘅目的，学佛嘅目的唔系求保平安咁简单啊！我同大家讲过啦，学佛嘅目的系要解脱世间痛苦嘅烦恼，超越三界生死轮回，达到究竟常乐嘅觉悟。呢个就学佛嘅目的，并唔系要你去装香拜佛啊，或者系超战啊、度亡啊、敲打唱念啊，这个不是学佛的目的。求平安、求福、求寿、求财、求命、求利，你越求你越惨。你是要解决世间痛苦烦恼，超越三界六道轮回生死。那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啊？你一定要将心去改善，使它达到究竟清净圆满。即是说什么啊？即是要，所以佛陀说法，不论是讲根本的四谛、十二因缘，或者其他種種法門，都離不開講心識的問題。心識這個論題呢，是佛法的中心論題。學佛的人如果不認知心識，就不能夠理解佛法。你現在在座這些居士全部理解心識的，你是理解佛法的。你在這裡聽過，你不要看輕這幾晚，這幾晚令到你的智慧大增啊，呢幾晚令你種下一個成佛嘅原因啊！呢幾晚可能改變你嘅生命嘅睇法啊，改變你嘅思維，亦都可能改變你家人嘅思維，因為你會影響佢，因為你嘅改善會影響你嘅家人嘅改善。你唔好要求你嘅家人去改善，你自己改善先。你改善你嘅家人、你嘅朋友，自然睇到你嘅行持而改善。咁所以，心經是以照見五蕴皆空去度一切苦厄，達到究竟清淨圓滿的彼岸。如果是我们要問心經裡面最重要的一句是哪一句，就是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是你懂得這一句，你就知道心經的目的是怎麼樣。好，我們繼續了。為什麼我們要重視心識？ 人生的存在都是在心的主导之下从事一切活动的，要透过心才能认知万物的，所以心的作用最为重要。所以我们学心经，为什么佛法就是修心，你参禅，禅就是心。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是修心的。世间的清净和污与染不是本身如此的，是由于心的染净所造成。我们内心清净所造成的世界就会清净，我们污染所造成的世界一定是污染的。所以世间的染净是由心识决定的。所以我们佛法怎么可以影响社会啊？能够改变人心，清净人心。我今天有位居士带我去看一块地方，在西贡来的。他说，哎，这块地方我们找了很久的，那块地方真的可以做禅修的，很接近大自然的。那我去看了，我看之后，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一个很清净的地方，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它在森林，在林荫的树下呢，而有很多阳光在那里。你去到那里呢，好像是去到另外一个清净的世界。在那里来修禅当然好了。我认为香港缺乏一个真真正正大自然禅修的中心。你在这里界定为广堂，你对着冚唪唥都是石屎森林来的，上面的冷气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你都不是大自然的。禅修是要回归大自然的嘛，越回归大自然你 越会清净。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地方，哇，真的好，这个地方又大，面向康湖居，后面是飞鹅山，哇，里面又有即是一个即是非常好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能够做一个禅修中心呢，那就可以利益到香港很多的喜欢学禅的人了。因为我们通常坐禅是在哪里啊？在这里，在这里，在这石屎森林里面坐禅的嘛，或者租人家那些公园啊，那坐禅的嘛。但是他自己本身没有一个禅修的地方啊。而且这个禅修中心呢还可以方便你经行啊。为什么？围绕着它全部是那些 hiking trails， 是什么？那些叫什么 hiking trails， 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径啊？行山那些山径啊，很多人行山的嘛。那你打完坐之后你还可以经行，挺好啊。那即是有人这样发动，有人这样发动呢，这些就是回归社会了。你赚了亿亿万万，你买间10亿的豪华屋，你有5亿的游艇，你有几千万的车，这些物质会不会给到你快乐？可能你当时买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心灵上的解脱是永远的快乐，是永恒的快乐。不单只令到自己快乐，令一切众生回归大自然，令到一切众生能够修禅修心，他会将会种下永远的成佛的善因。因为这个善因带动呢，令到整个社会都清净。所以心识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念心为贪嗔痴的烦恼所染，以致起惑造业，招感果报，在世间受种种的苦恼。还有一样东西，五蕴色受想行识。色是客观的，受想行识是主观的，即是说现象是客观的，精神界是主观的。而精神界主观里面呢，有一个受字的呢，你是改不到的。为什么受改不到？你所受的是什么？你所受的就是你以前种下的因嘛。所以如果我这一世很坎坷的，我这一世是很痛苦的，你不要感觉到心里面很悲惨，因为是你自己种下这个因的，你改不到的。你唯有可以改现在，你可以忏悔。所以你承受坎坷的东西，你就逆来顺受咯，你接受了它，因为你是自己创下来的。一切皆由业，半点不由人。你不要怨恨自己，怨恨别人，因为你自己做出来的。 你受，你是以一个还债的心去受，还回 你欠的东西，你全部补偿出去。无论你的子女 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太、你父母，如果他俾你帶你有很多煩惱咧，你的心係點樣樣？我是受了他的，因為點解啊？呢啲係以前招落嚟的煩惱啊嘛！你過去點改啊？你過去的嘢，邊個可以改到過去的嘢嘅？你舉手，改不到啊嘛！但是你可以從過去吸取教訓，你可以懺悔過去，但是在你手上的是什麼？過去的你改不了，一切皆由业，半点不柔不随人了。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现在，你现在可以改变，你有没有改变你的现在？还是你还是这样，一点都没有改变，你不够精进，你没有改变。现在在你的手中，过去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有没有精进？你现在有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波野？没有嘛，那么整定又要堕落咯。心是一切善恶苦乐的根本，心能主宰一切，控制一切，所以去认识自己的心，守持自己的心，净化自己的心，是学佛者的第一课。好了，再讲一些简单的啦，因为呢我昨天觉得呢我讲得太深了。本来呢我想着今天没什么人来的，因为昨天讲的东西太深，你怎么会做一个结果都不是，我想少几个了，继续都有人接受这个挑战。佛法可不可以实践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学佛法似乎不能够直接受用，不能够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是由于不能够将佛法归纳到分析自己的五蕴。你有没有分析你自己的五蕴？还是你懂得文字，你没有，你除了文字般若啊，还有什么观照般若？从观照般若，你达到了实相般若、三般若。那五蕴、色、心、意、法，或者你有没有将你日常生活带动在六根、六尘、六色里面呢？十八界里面呢？我时常观察我自己的六根有没有被六尘所染，我有没有随着外境的感觉走？当我随着外境的感觉而贪而嗔而痴而杀而盗而淫的时候，我有没有回光返照啊？什么叫回光返照啊？ Stop， 我不再跟你贪走了，我不再跟你痴走了，我不再跟你偷走了，我要回回你这里，照着自己清净的心，这个叫做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嘛。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呢样嘢唔系得个讲字噶，要日日训练，每个念头都要咁训练噶。点解有啲人可以成佛啊？有啲人可以修持得好好啊？佢分分钟都系谂住呢样嘢，分分钟都系训练紧自己嘅意念噶。你冇啊？你只系嚟到呢度听阿观成法师讲嘅时候，你话系喎系喎系喎，一吹去出边，你又贪嗔痴杀盗淫妄噶啦，你又系照翻你自己平时咁做噶啦，你冇改到。你只是聽的時候聽一下，聽完的時候回到家裡，就仍然是鬧交，仍然是批評，仍然是妒忌，仍然是要搞離婚，仍然是家婆新抱不和，兄弟不老，仍然是求財求名求色求睡，財色名食睡全部都來，仍然是腳龍蝦象拔蚌豬扒牛扒，你說要食素說了很多年，吃不吃到呢？是吧？眾生因為一念不覺心動的時候，自己本來清淨的見聞覺知起了妄，成污染的阿賴耶識。這個見聞覺知依根如烹軟，生起六色為煩惱的根本，做種種業，因業而受報，流轉生死。六根對六塵生六色，六根對境本無分別的，即是境是沒有罪的，現象是客觀的，它現象哪有罪的？現象是沒有罪的，罪在於心。怎麼現象沒有罪啊？那個人罵你一句，你真是壞了，你不好，那句說話本身沒有罪的，它是一句說話的文字而已，但你一聽到，你讀這個毒來就毒在你的心了，你說我不好，你怎麼好法？你怎麼說我不好？你怎麼批評我？是你的心去執著那句說話而已，那句說話本身無毒的， 佢説話本身係冇妒忌噶，佢本身冇貪冇嗔冇痴噶，佢本身係客觀噶嘛，主觀係在你個心啊嘛。所以你改境係冇用噶，你改我連住你個口有冇用啊？冇用噶，你連住個口佢咪繼續講咯。你改你滅境係冇用噶嘛，你清淨個境，我想話你清境係唔使清，境係已經清淨噶啦。個境是客觀的嘛，不清淨的是你的心啊，不是個境。六根對六塵生六色，六根為因，六塵為緣，所生起的妄心，所作的業力是生死的根本。六根本具不生不滅的體性，被五蘊覆蓋了，不得解脫。不生不滅，六根本具不生不滅的體性是什麼？大家明不明白？即是說它本來是清淨的。喂，有人話我點解本來清淨，又忽然間唔清淨啊？既然我本來係清淨，我應該永遠都清淨啊，點解又會唔清淨啊？呢樣嘢，大家有冇睇過《大乘起信論》啊？有冇人睇過《大乘起信論》嘅舉手？冇啊？有啊？《大乘起信論》裏邊講咧，點解妄係依真而起噶？點解我本來清淨嘅又變咗唔清淨啊？嗱，我舉個例啦。我而家坐喺呢度，我好清淨啊！我嘅心，我又唔思善，又唔思惡。我而家打緊坐，忽然間有個人入嚟，哎呀，陳先生，你咁避我就得噶啦！你爭我呢件錢幾時還？咁我話我係爭佢錢，我話你唔使咁對我啊嘛，係咪啊？咁而家你想點啊？使唔使叫差館啊？你點解要咁嘅樣啊？出嚟咁嗰陣時係咩啊？你清淨嘅心已經變咗啦。是鬥爭的心，是維護自己的心，你本來是清淨的嘛，一句說話就帶動你不清淨了，變成不清淨了，你本來是清淨的嘛，你明白嗎？這是舉例來告訴你，是這樣的。好了，講了這麼多說話，這些我要反覆跟大家說，你才明白，你不要當我沉氣，因為你未必明白的。宇宙的萬有是凡夫的境界，宇宙裏面以五蘊為主的呢，五蘊先先敢先，釋迦牟尼佛講佛經呢，是又講到很複雜，又講到很粗略的。整個宇宙萬有呢，就分開兩個法的，一個就是色法，一個就是心法，大家明白嗎？色法就是現象，一切的現象和色法。如果我們用近代的哲學家康德的哲學是很近佛學的，那有些人說他在佛學裡面借出來用的。康德講現象 phenomena 就是色法了，精神 nomena 就是心法。那就是色法和心法，如果你用五蘊去看呢，色法心法就是受想行识，就是心法了。那释迦牟尼佛讲五蘊是迷心者讲五蘊的，你迷于心法，他跟你讲这个 心法受想行识就多，就是详细一点。但是释迦牟尼佛又讲十二处，就是六根六尘，六根六尘十二，这个是为迷识者，他迷于物质的，迷于物质的人就跟你讲十二处。如果你迷於心識的人呢，就跟你講十八戒的，你明白的意思嗎？所以這些這麼複雜的六根六塵六色啊、十二啊、十八戒啊，其實都是講一樣東西而已。你看佛經，你不要看它那麼複雜啦，你看不明白，為什麼我不明白呢？我不明白為什麼我不看了，其實就不是很複雜的，不過你沒有分析到它而已。那我們將色法和心法同埋五蘊再睇一遍啦。宇宙人生嘅心羅萬象咧，就分開有為法同埋無為法。如果我哋話宇宙有啲咩嘢就係有為同無為，無為法咧已經係超越因果成為聖，成聖嘅涅槃嘅成佛噶啦，呢個係無為。有為咧就九十四法，九十四法裏邊咧，我哋用五蘊去分析佢咧，就係咩咧？嗱，色法。十一心法里面呢 就有受想行识，受就有一法受啊嘛，受就感受有苦有乐，不苦不乐啊嘛。想想就名言概念，加以思维，加以分析，加以审查，加以决定啊嘛，加以追忆啊嘛，加以忧虑未来，追忆过去啊嘛。行呢就最猛烈嘅，所以识受想行，行系咩嘢呢？行系有49个心相应同埋心所相应嘅法。咁呢个心法里面就包括心王，心王有8个心王。嗱，你8个心王边8个心王啊？你有眼噶嘛？眼色、耳色、鼻色、身色、意色、末来色、阿赖耶色，8个色啊嘛。喺呢个8个色里面咧，有个心王。有呢個心王咧，就自然有群臣去幫助佢作善作惡嘅，呢個叫做心所。喺心所裏邊嘅行運裏邊咧，有49個心所，同埋24个同心唔相應嘅法，即係同你嘅心王唔相應。咁咩叫同心王唔相應嘅24个法？即係話無論你有心無心，你都要死噶啦。無論你有心無心，時間都係咁過噶啦。無論有心無心，即係有名言有概念噃。即是他跟你的心不相應，但仍有這種法的存在。如果你不是研習唯識的，你不需要 你現在學心經，你不需要知道這些，但是你知道這些原來有些法就是跟心不相應的。跟心不相應不是代表它不存在，有存在的。 有去到色界的無想天，它是沒有了心所法的，它沒 沒這些念的，無念的，它跟你的心不相應的。但是跟你心相應的有49法。咁而呢個唯識八法裏面就有呢啲啦，煩惱啊、遍行啊、識法、心法啊、心不相應行法同埋無為法咯，呢個叫做唯識嘅八法。如果你能夠將呢個唯識八法每一樣嘢都搞到佢好通咧，你就智慧大增啦。你有冇呢個決心？你有冇呢個決心？從今日開始，我要喺互聯網裏邊咧研習唯識，我要知道咩叫識法。色法裏邊嘅眼耳鼻舌身點解，心所有法點解，煩惱貪嗔痴慢疑惡見點解？我想去互聯網落咧，我唔睇人唱歌啦，我唔睇人跳舞啦，我唔聽粵曲啦，我想將呢個唯識白法搞好佢，等我入咗我心識裏邊，我要研習呢種唯識。有冇人要發呢個願㗎？有冇人舉手發呢個願冇啊？有人發呢個願係嘛？所以成佛作祖又是你，墮落三惡道又是你，你夠不夠精進呢？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精進呢？有沒有人聽過佛教故事《癡鳥救林》？聽過舉手。哇，你都聽1、2、3、4个人《癡鳥救林》。有沒有人聽過《精衛填海》？聽過舉手。《癡鳥救林》，《癡鳥救林》怎麼精進法？《癡鳥》怎麼救林？《癡鳥救林》是怎樣？釋迦牟尼佛講一個故事，在個森林裏面大火，裏面有一隻鳥叫做雉鳥，那隻叫做好像雉鳥，雉鳥就好像山雞咁嘅。森林大火，佢有好多山雞嘅同伴喺度噶嘛。咁呢只山雞咧，喺個森林度飛出嚟，飛到個河，飛到個河嗰度，將自己嘅雙翼舔滿河水，就飛翻去個森林度咧，喺個大火度潑啲水救呢個森林，呢個癡鳥啊，知了焦鏈，大火呢個鳥啊，然後把呢個就佢要救火，佢要救火，呢個雙翼潛滿咗水要救火，咁呢個天帝就笑啦，話呢只咁嘅癡鳥不自量力，你咁樣樣救你幾時先救得到啊？你而家做緊咩嘢？我話我森林裏邊有我個群，有我嘅親戚朋友。亦都有一無量嘅眾生，我要救火。佢話：你點救到火啊？咁你幾時停啊？以死為期，救到死嗰日就算數。你有冇呢個決心啊？不斷學習佛法，以死為期啊？冇啊嘛，冇啊嘛，冇咪唔掂咯。你即係好似精衛填海，皇帝嘅女喺個河流度泛濫，爬艇。俾條黃河冚咗佢，溺死喺個河裏邊。溺死個河裏邊咧，佢就投胎做一隻雀仔喎，叫做精衛鳥喎。 呢只雀仔發願，佢話我要擔啲石頭填滿個海，等以後啲人唔使浸死。咁你填到幾時啊？佢唔理。呢一世填完死咗，又太一世，佢要填滿個海，佢呢個志願真係大啦，好似移公移山咁。你有冇呢個咁嘅精衛填海嘅志願啊？要將條河填滿佢為止，移公移山有冇呢個概念啊？所以聖人係有聖人嘅心態嘅。你學佛，如果你用一個好懶惰嘅心態，好難學佛嘅。而家就嚟九點，仲有半小時，快啲講啦。好啦，嗱。照見五蕴皆空，五蕴你應該識啦，色受想行識，五蕴你應該識啦。你又學得唯識嘅心法，五蕴你應該是徹底的明白什麼是五蕴。五蕴跟八十的關係，跟心法施法的關係，你都要一一的很清楚，才可以知道什麼怎麼是照見五蕴在皆空。哦，而家講咁樣啦，嗱，照見五蕴皆空，五蕴你知道啦，色受想行識啦。什麼是空啊？空是什麼意思？咩叫做空啊？先聽講，如果我認識、我了解空對我有咩好處啊？有好多人要自己知道我有咩好處喎、啊、對我。嗱，如果你認識空，第一個好處，當我哋認識空嘅時候咧，就能夠卸棄我嘅執著，開啟我偏端嘅心境。當我認識空的時候，能夠化解煩惱，擴大心量，活得更快樂，更具智慧。當我體驗到空的時候，就能以波野智來審察身口與三業，言語行為思想不令作惡，免受惡報。當我體證到空的時候，就能夠以波野智證悟諸法實相，了脫生死，即是度一切苦厄，覺悟成佛。空呢，真是妙用無窮，對人生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你了解空吗？你今天在《心经》里面都是讲空的意义。你了解文字的空，不是代表你就懂得空，你还要去证空。你了解文字是初步的，你还要去证，怎样去证啊？在你的思维上改变，咁就先你叫做我明白咩叫空咯，空系咁解嘅啫嘛。咁到时一出到去，你又唔空啦。你是全部都是不空的，那就不是叫修行空義了。什麼叫做空啊？空的定義，空是無自生獨存性，萬物是緣聚則生，緣盡則滅。你不要看得那麼簡單，中論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我佛大沙門常作而是說，即係成日都係講空啦咁。但係你有冇將呢個空而納入你嘅思維概念裏邊咧？你冇啊嘛，你只係而家聽法師講，你咪空咯。到時一出到去出邊地鐵嘅時候，你就唔空噶啦。即係口念有常經，口念無常經，個口成日念口念無常經，心念有常智。你念的是无常无常无常无常，你每一个心念都是有常的，很苦啊，这样不行。无空义呢，就是空是无自生独存性，万物缘聚则生，缘尽则灭。第二呢，无永恒性，是无常的，是短暂的。你知道无常啊，但是你做的一切都是有常的计算。無自性是什麼呢？即是沒有真實存在的本體。自性梵文就是 Svabhava， Sva 是指自己， Bhava 存在的意思。你自己可以存在，你不靠因缘而生的，没有这个事情。無自性是不能自己独立存在的，就是每一件事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沒有它的自生性、独存性，冇永恒性嘅。而你知道呢個空義，個個都知啦。但係點解又冇人開悟啊？因為佢冇將呢個空義列入佢嘅思維裏邊啊嘛，冇去證悟呢個空義啊嘛。好，咁我哋繼續講啦。冇自生獨存性就係因緣聚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啦。冇永恒性係短暫無常啊。如果我哋咁講，呢個叫做無自性。無自性的意思呢，即是不會自己生出來的， 有咩嘢可以唔靠姻緣生出嚟噶？你係咪靠姻緣生出嚟噶？你冇爸爸媽媽點生出嚟啊？你爸爸媽媽唔做嗰樣嘢點生你出嚟啊？點解你爸爸媽媽做嗰樣嘢啊？有好多姻緣噶噃。點解你爸爸識你媽媽，你媽媽又識你爸爸，有好多姻緣噶。點解佢哋會結婚啊？又係姻緣噶。世界上冇一樣嘢唔係由條件姻緣和合而生嘅。如果用英文講係咩啊 ？Conditional causation。Everything depends on every other thing. Conditional causation. From cause to effect, there's a lot of conditions.即係由因至到果裏邊咧，有好多條件嘅。自性係指萬物本身有其獨立存在性，唔需要依賴其他東西或條件而成。但係事實上，世間沒有這所謂自性嘅本質，因為一切都係無自性的，靠因緣和合而生，由因緣分散而滅，變化無常，並非永恆的。所以任何一切只是可以無自性地存在，不可以有自性地存在。它存在是無自性的，不可以有自性的存在。這些中論裡面要講得很清楚的。存在，它有啊，它是無自性的有，不是有自性的有。不可能是有自性的有，因為萬物是無自性的。大家明白這個意思啊？李潤生居士講呢個義理講得好好好㗎，任何一切事都係無自性地存在，唔可以有自性地存在。你自己諗下，咁無自性永恆嘅人係咩？由生老病死四苦無自性嘅，生老病死都有自性。佢有咩叫有自性啊？有自性，我生出嚟，我唔使任何條件，我生出嚟，我永遠都係生出嚟。如果死咗嘅咧，永遠都係死咗。可以永遠都係有嗰個本體嘅，冇呢樣嘢噶嘛？世界上有邊樣嘢係唔靠條件而生出嚟噶？冇啊！佢自然有人係會有生老病死嘅，冇話唔滅亡嘅。事物有生住而滅嘅，世間有成住壞空嘅，係無自性地存在，係假相嚟噶。所以我哋琴日冇講過李白個遺孤嘅，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翼裏，同悲萬古塵。我哋係一個過客嚟嘅，喺一個漫長嘅宇宙裏邊咧，我哋一百年咧係電光一閃而已。我哋不過係呢個漫都唔係漫長，我不過喺個短暫嘅一百年裏邊一個過客嚟。但是我哋呢個過客咧，不斷執著生死，執著有為，執著求財、求名、求利，永遠跳唔出呢個生死嘅枷鎖。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翼裏，同悲萬古塵。但係李白只係悲萬古塵，而唔超越萬古塵。佢係只係消極地飲酒，真係慘啦！我哋好淒涼啦。但係釋迦牟尼佛唔同，佢面對呢個淒涼而找尋解脱嘅方法。他找出超越生死的方法，天地一力力同悲萬古塵。那我們又問一件事了，有些人很講究，喂佛學，那你要跟我講這麼多義理，那對我有什麼好處？對我人生有什麼好處先？你講什麼因緣和合，對我發財有什麼好處？對我成功有什麼好處？對我家庭有什麼好處？我好處太大了，因為你知道萬物是因緣和合而生的，是要講條件的。為什麼你不造就你快樂的條件？為什麼你造就滅亡的條件？為什麼你造就要受苦的條件？為什麼你造就離婚的條件？為什麼你造就悲慘的條件？你自己做出來的。為什麼你不造就好的條件呢？為什麼你不廣結善緣呢？所以我的節目叫做廣結善緣，不是廣結善緣，不是廣結善緣，是廣，不是廣。廣結善緣，為什麼要廣結善緣呢？就是要造就條件嘛，教人怎麼造就善緣的條件嘛。你有沒有造就成功的條件？如果你連婚姻是不美滿的， 你自己做出嚟嘅喎，你唔好賴別人啊！你自己唔識選擇你嘅配偶，你自己對你嘅配偶唔識相對，你點解你做嘢唔成功啊？人哋揾到咁人哋咁富有啊，你唔富有啊？你冇造就富有嘅條件啊嘛！你喺做事方面，你下下為自己嘅利益，咁啊老闆咪唔加你薪咯？你估老闆傻嘅咩？如果老闆俾你$32一個鐘，你唔計較，俾老闆俾我$32一個鐘，而家咪$32啊？係咪啊？最低工資幾多錢啊？加到幾多錢啊？$32.5啊！哇，係咪咁伶仃㗎？$32.5。如果你個老闆俾$32.5嘅人工你，你所做嘅出嚟咧係$122.5，即係話我勤力付出嚟嘅咧多過我收入嘅，啊！你有希望啦，遲早你要加到$122.5。老闆唔係傻噶嘛，我呢個員工我俾$32佢，哇！佢咁薄嘅，喂！呢啲員工好容易走嘅喎。他走了我就沒有個員工，那我不讓他走了。陳先生，我加到你多少錢？加80啦，去到跟住90啦，跟住100啦，所以你不要計較咯。你去到哪裡做工都斤斤計較你收入多少，你不要計較你的收入，你要布施啊，你要付出。你收入少不要緊，你付出多就可以了。你斤斤計較咁啊，點會成功呢？你冇造就加薪嘅條件，你只係點啊？你只係造就要俾人炒魷魚嘅條件。你唔好賴別人啦，所以你要結緣，造就成功嘅條件。You have to build up all these conditions that make you successful。所以人哋話咧，你嘅前途喺你嘅手上邊。咁呢個咁嘅。咁嘅理論，呢個咁嘅緣起性空嘅性空嘅理論，仲唔幫助你生活得更加愉快，生活得更加清靜？咁你問下你阿 B 仔啊，你阿 B 女啦，阿 B 女 B 仔，你有冇造就考試好高分嘅條件啊？阿 B 仔話咩叫做高分嘅條件啊？你有冇勤力讀書啊？你每日有冇做功課啊？你有冇聽老師解課啊？你要造就你要考第一嘅條件噶嘛？你有冇呢個條件啊？你冇呢個條件，你做唔到啦。父母不可以幫助你造就這個條件的嘛，只可以供給你，你要造就這個條件的嘛。這個是條件造就令到你成功的世界。 You are the master of yourself。 好了，這個是無自性啊，無自性地啊， OK 啊，現在還有20分鐘。嗯，冇造就條件咪而家開始造就咯，你唔使因為而哭泣噶。你而家知道就得啦，你咪開始造就最好嘅條件，永遠都唔會失敗嘅。啊，緣起性空，待緣而起，世間一切有為法皆無獨立性、恆常性。因為世間法係冇獨立性嘅，我哋有得救啦。如果衰就永遠都是衰的，做咩有得救啊？就是因為空，我哋先有得救。因為空，我哋先係積極。如果唔空嘅，咁樣樣都係冇得改嘅咯噃。空嘅意思係咩啊？不斷變幻啊嘛，變幻原是永恆啊嘛，不斷變幻。因為有得變，我哋先有希望啊嘛。唔變，我哋邊有希望啊？就係因為空。造就一切的事情，所以龍樹菩薩怎麼說？因有空而故一切法得成，因為有空所以才有一切法，因為空我們才有希望，如果不空我們就沒有希望了，不空就不變了，不變哪有希望啊？因為空才有希望，所以空令到我們更積極、更努力、更精進啊。缘必须靠因缘和合才有果，缘起所闪烁的就是因缘果相依相待的关系，芸芸万有生命变成的因果法则，这个是缘起。性空呢， 世間沒有一個永恆性的東西，世事變幻多端，是諸行無常，世間沒有獨存性的東西，萬法相因相成，在這個諸法無我，從暫時存在的現象界就講緣起，從本無自性的實相界而說性空，暫時是講緣起，講個無自性實相界是講它的性空，緣起是緣起是現象，性空是本體，緣起是客觀的，性空如果是你把主觀的變它为他的清净的本体，那就是涅槃了。好，好了，我已经解释了空了，现在我已经把空义简单的告诉你，你也知道什么是五蕴，我们怎么去空掉我们的五蕴呢？五蕴色受想行识，第一件事我们要空掉什么？色。心经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我们要空掉是什么？就是色、色。空掉完色之后呢，就要空掉想，空掉想，色色要空，受要空，想要空，行要空，色要空。先从色开始空，大家明白吗？因为不可以个经文里面又讲空，又想空行。受空的嘛，先講色空先。咁我哋先空掉個色蕴先啦。咩叫色蕴啊？咩叫蕴？大家知道啦，聚集埋遮蔽你嘅真心嘅嗰個叫做蕴。凡有形體照有空間互相質外者，稱之為色，即係物質。色有可見有對色，眼睛可以見。可以對的，這個就可見可對，我見到你就可見可對，我見到所有的一切就可見可對，亦都有不可見有可不可見有對色，眼不可以見但可對物質，聲不可以見但可以耳接受，香不可以見但可以用鼻根接受，味不可以見但可以用舌根接受，觸不可以見但可以用身根接受，即是说色呢是可以有见和没有见的，色你未必见得到的，有些你声音你哪见得到啊，是不是？还有又有不可见无可对色，物质不一定可以见得到的，声音也是物质一种，但是我们见不到，不可见无可对，眼不可以见，耳鼻舌不可以对的，也不可以见不可以对的是什么？你的意念里面出来的。那我现在盖上眼睛，我想现在清源是什么？现在清源是什么时间？清源已经浮现在我的，这个就是不可见不可对，但是我意识里面已经浮现出来了，即是说我意念可以生起很多色在这里的，我意念可以想起陈先生这个人太差了，我要报仇，这个人骗了我多少钱，那么他的形象就在里面，你不可以见不可以对，但是这个很危险，他已经在你的意里面了，他就是色蕴，他盖住你的真心了，我们必须要把它空掉啊。最难空的还是第三，最容易是第一可以空掉，我不执着这个花，我就空掉它了。最难的是意识里面空掉，识完了，讲没有用的，你就视为每一念头就是这样啊，就是证悟，不是解悟。证悟跟解悟是不同，证悟是文字，解悟是文字，你要修才可以证悟啊。识完，识完了，识完是咩呢？我们要空掉这个色蕴，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色蕴的嘛，你不知道它什么叫它，怎么空它啊？色蕴能够做出物质来有四样东西，又叫做四大种，地水火风，这些叫做什么元素，它可以做无量的色出来。地如果用英文讲是坚性 solidity，solid 啊 solidity， 例如 分子啊、原子、核子啊 ，molecules、atoms、neutrons、protons， 電子、原子、核子嗰啲全部可以你眼見唔到啫，顯微鏡睇天就見到噶啦嘛。咁嗰啲係地嘅堅性啦。人體係用係細胞組成噶嘛，細胞裏邊有好多分子、原子、電子噶嘛。咁嗰啲係堅性，水有佢嘅 fluidity 就係佢嘅濕性，火就 heat 佢嘅暖性，風係 motion， 即係呢幾樣四個就能做一切嘅物質出嚟噶啦。呢四樣嘢係點組成噶？因緣和合而組成嘅。水點組成噶？兩個 hydrogen 一個 oxygen 咪組成 H2O 嘛 ？H2O 呢度 chemistry 呢度化學度兩個氫一個氧咪組成水咯。所以它本身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嘛，每樣東西不是因緣和合而成的嘛，這些是能做的色，所做的色呢有十一種，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你講人的而已，講人而已，先講人的身體先，眼耳鼻舌身全部是四大的裡面的元素組成的嘛，外五塵色聲香味觸蘋果啊花啊塵啊邊樣嘢唔係電子核子原子啊，都係裏邊嘅五根外面嘅五塵，仲有裏邊嘅無表色咧。我眯埋隻眼，我唔望見嘢就冇嘢存在啊！我心諗住，我而家諗到尖沙咀，我而家諗住大會堂，或者諗住咧啊！我而家停咗個車喺出邊。我的燈未熄喎，我而家一陣翻，我有個燈熄唔熄咧？我燈會唔會令到我個電池乾曬咧？或者一陣間我未食飯，我應該去邊度食飯咧？全部浮現出嚟嗰啲咪你個嗰、那個 image， 你全部嗰啲係色嚟噶嘛？呢、這個不可見不可對啊嘛，呢、這個好危險噶。有啲點解人又會抑鬱啊？佢將以前嘅唔好嘅經驗帶動到現在翻，帶動翻而現在。而現在執住佢，點解我咁慘？點解要咁？點解佢咁對我？你執到佢實，其實過去嘅嘢已經冇咗噶啦嘛，仲邊有個物質存在啊？但係浮現你個腦，變咗你腦裏邊嘅不可見、不可對色，呢、這個色最難斷嘅，最難斷啊！呢個色，你要學習斷呢個色。好啊，呢我哋識揾啦，咁我哋。怎樣去照見他皆空啊？我們用什麼去照見他？用燈去照啊？怎麼照？我們用智慧去智慧，我們用智慧去照他。一切物質都是因緣所生法，有生有滅的。一切的事情我不執著它，因為為什麼？它是無常的，它不是永恆的，它是會變動的。我先生現在變心預咗㗎啦，任何嘢都會變㗎嘛。如果你的先生變心，可能造就你修行的聖恩。所以有些人話我而家離咗婚啦，我有陣時我同佢講：，唉，恭喜你啦，因為你已經自由啦。你三十年來都困住喺家個煩籠裏邊啦，你而家跳出嚟幾開心啊！你仲憂鬱？你可以修行嘛，一切都是有生有滅的嘛，有變異的嘛，無常的嘛，一切都是無自性獨存的嘛，因緣合就生，因緣分散而滅的嘛，你想它永遠都是這樣嗎？有沒有可能永遠都是這樣嗎？就算你永遠都是恩愛，遲早一個走先，如果你這一世它欠得你多的呢，或者你欠得佢多嘅咧，下一世再嚟過。呢一世佢對你好，你係欠咗佢嘅咧，又係好慘。下一世你會做佢嘅仔還翻俾佢，冚唪唥都係還債償債報恩報怨嘅咋。你唔好睇得咁重啊！你嘅仔好五億，你對佢好咪得咯？你還曬你嘅債，你為佢而悲哀。為他五億而悲哀，哎，我的兒子為什麼人家的兒子這麼好，我的兒子要這樣，你為他而悲哀不用，因為為什麼？你為這些，我不知道悲哀了多少世了，你是還債償債的，你盡了你的責任就算了嘛，但是 盡有冇盡到你嘅責任咧？你自己先知道。有啲人冇盡個責任，都話自己盡責任嘅。你每人嘅衡量唔同，所以無自生獨存性，無永恆性，都係短暫無常嘅，都是無就係咩咧？諸行無常，諸法無我，稱為空或者無自性。四大和合而成嘅，譬如話地水火風、堅性、濕性、暖性、動性，全部如果你時常都有淫念嘅咧，你一定要修無常嘅不淨觀。你知唔知道人點解有時常有呢個淫有個念頭噶？呢個係對你嚟講，對我哋眾生嚟講好自然嘅，因為點解啊？你係欲界嘅眾生。你以前已經犯過很多淫欲噶啦，你淫欲嘅種子強，你先會投生喺欲界嘅啫嘛。如果你以你嘅淫欲嘅種子清淨咗，你就去咗色界啦，嗰度冇淫欲，嗰度先係最快樂嘅。越淫嘅眾生係越慘嘅，就是、越低下嘅。但係我哋冇法子啊，因為我哋係欲界嘅眾生啊嘛。所以釋迦牟尼佛教我哋對於點樣對治淫呢樣嘢咧？就用不淨觀去對住淫，叫做四念處啊嘛。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啊嘛。觀身不淨就係色蘊觀空，身不淨色蘊觀空。觀心不淨，觀受是苦咧，受蘊觀空。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咧，就係受想行識都觀空。所以四念處已經包括咗五蘊嘅。就觀空啦。釋迦牟尼佛去世嘅時候，阿難尊者好悲哀，因為釋尊就嚟去世啦嘛。阿耨羅陀就同阿難講啦：阿難，你唔使悲哀啦，最後幾個問題你快啲問尊者啦，因為就嚟冇得問啦。咁阿難咧思維咗一陣咧，就問釋迦牟尼佛最後四個問題，係非常之重要嘅問題。第一，佛在世就以佛為師啊！佛去世咗，我哋以誰為師咧？問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就答啦：以戒為師。你有冇守戒啊？你受咗戒未啊？你都唔願意有個老師，你都未受五戒，你又未受菩薩戒，你學咗佛咁多年，你只係皈依咗，你冇持到戒，你都唔願意有老師。咁你點成功啊？點學佛啊？佛唔在世嘅時候，以你嘅戒律為你嘅老師，戒定慧啊嘛。好啦，佛不在世嘅時候，我哋以誰為住咧？以誰為住？為住什麼意思？我們呢個心要安住在什麼地方？我們修心嘅時候怎麼修？我们发菩提心，怎么安住我们的菩提心？我们有烦恼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降服我们的菩提心？我们这个心在何处？怎么去修心？就问佛了嘛？佛怎么讲啊？以四念处为住。什么叫四念处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第二个问题答了啦，以四念处为住。所以我们必须要修四念住，要修不净观。你一定要修不净观的，你不修不净观，你冇可能观色蘊皆空。因为点解啊？你仲有念头。尤其是我们出家的，你不可能不修不净观，你一定要修不净观。这个是第一个照见色蕴皆空，第一个条件。又要修不淨觀，所以呢個地水火風裏邊咧，你一定要修不淨觀。修不淨觀點樣修噶？好複雜噶，要觀想噶，唔係話啊觀身不淨，我哋個身好邋遢嘅，咁就修不淨觀啦。咁啊叫修不淨觀啊？你要將呢個不淨觀嘅概念加入你嘅思維裏邊，怎麼去修這個不淨觀？不是那麼簡單，不是知道不淨啊，人體是不淨的。这个时候就不修不净观了，这个是知道不净观的文字，你没有去修啊，因为不净观。那么第三个问题呢？与恶性比丘， 應如何處置？如果有啲比丘係惡性比丘，即係唉搞佢唔掂啊！嗰個比丘，即係惡性嘅比丘，應該點處置啊？有啲人話同佢鬧過咯，佢話默而奔之，你唔好同佢鬧啦 ，keep quiet and don't listen to him, don't talk to him， 唔好鬧佢，默而奔之。第四咧，佛去世嘅時候，一切所佛所講嘅嘅説話，以何為首？第一句説話係咩咧？以如是我聞為首。咁呢個佛最先嗰四句説話，呢四句説話都好重要嘅喎。點解要講如是我聞為首啊？因為邪思説法如恆河沙。如是我聞點解啊？就係阿難尊者親聽佛所講，係有十佛嘅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靜涅槃嘅三法印，去引證佛所講嘅説話係對嘅。如是我聞唔係就唔係淨係四個字，有乜好聞啊？如是我聞喎，我聞如是得嘅啫。嘅意思即係話咧，你所依嘅法一定係正法先得，因為近代人説法邪思説法如恆河沙。你跟咗邪思，你就慘咯！一盲引眾盲，雙引入火坑啊！好啦，圓覺如何照見五蕴皆色蕴皆空啊？圓覺經講：四大覺離，今此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不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呢個圓覺經裡面講嘅，咁呢個係照見色蕴皆空啦。現在已經是九點半了，我只是講了照見色蕴皆空，但我們怎麼照見受蕴皆空啊？怎麼照見想蕴皆空啊？行蕴皆空啊？色蕴皆空啊？明天晚上我們一點一點把它照見，五蕴都是空的，用什麼方法去照見？這個明晚先講了。願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